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07集，交易。童灵喝着酒，吃着菜，看展昭。 你师父是谁？我能理解白玉堂年纪轻轻有这么高的内力，可为什么你也有不输给他的内力？而且你的内力我从来没见过。 展昭伸手拿了只螃蟹，边剥边说： 正常啊，教我功夫的人跟天尊功夫一样好。 有这种人？ 有一个 阴侯。 展昭得意一笑，铜铃点了点头。 阴侯啊，难怪了，魔宫里很多高手吗？ 不少。啊，对了，有一个问题我有些想不明白。 铜铃看着展昭，像是等他接着往下说。 你的体质应该是适合练火内功的，为什么会走火入魔呀？是因为方法不对吗？还是练内功的浮力不够？ 是辅助不对，因为赤炼堂只是仿造的火炉，并非是真正的火炉，所以练出来的内力有缺陷，不够火候。 烧的什么油啊？ 是蜡和鱼油，还有赤炼粉。 铜铃也不隐瞒，都告诉展昭了。外头白玉堂有些不解，这铜铃怎么对展昭那么配合，一点都不隐瞒。天尊也有些不解，看阴侯，阴侯又从小四的纸包里拿了一根鸭舌头，对天尊眨眨眼。 我外孙可爱。 天尊望天，小四子开始嚼第二个鸡爪。 温度不够吧？赤炼粉就是扔出来那种沙土吗？点了火之后扑不灭那种。 是的，这是到目前为止我能找到的烧起来最烫的东西了。 其实有烧起来更烫的。 我都试过了，没有更烫的了。 你眼界不行啊。 有什么更烫的？ 听过火赤子吗？ 那是史书上记载过的一种火石，说是当年始皇帝炼金丹的时候用来加热药鼎的，燃烧起来滚烫无比。但是我以为这是烧红的石头。 那玩意儿是有的，我以前就见过。魔宫里面有一个人叫梁吉，听过没有？ 铸鼎师梁吉？ 对啊，梁老爷子这辈子都在跟火打交道，有的鼎呢是要用千年玄铁来铸造的，坚硬无比，想让千年玄铁融化成铁水，一般的火根本就不管用，需要用火赤子。通常他都是到火赤子的洞穴里面去灌注铁水。 展昭见铜铃眼睛都亮了，就继续说： 但是你方法貌似不对呀，烧成这样子，万一进入了火赤子洞穴，那小心被烧死呀。 楼梯口的众人倒是明白了，展昭跟铜铃一直在聊武功的事情，所以聊起来很顺畅。铜铃是个彻头彻尾的武痴，他对别的应该是漠不关心的，但是既然展昭跟他谈武功，那么他自然就把话匣子打开了。 这试一试才知道。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学一点极寒的内力做基础啊？ 你的意思是先练极寒真气再练火功？ 是这样的，我的体质算是什么内力都可以接受，不过我体质还是偏阴寒，就是手脚基本是凉的。而白玉堂呢，他就是极寒内力，但是他手脚都温热，虽然啊他能冻得跟冰棍似的，但他不是到处掉冰渣放寒气，对不对？很多练双修的都是阴阳结合的，如果一味的讲究火， 那可能就适得其反喽。 这点有道理，我为何没想到？ 不如咱们做个交易吧，怎么样？ 什么交易？ 我这边有两个筹码，两个筹码换你回答我两个问题，怎么样？第一个，我可以让梁吉老爷子告诉你火赤子洞穴在哪儿。 铜铃眉间微微挑了挑，似乎是心动了。 第二个，我可以去求天尊教你几句内劲的口诀。 求天尊？直接找白玉堂不就行了？ 那不行，天山派武功不外传，玉堂怎么好做这种欺师灭祖的事情呀？我帮你求天尊，他若肯点头那就教几句，他不肯点头，那大不了我找魔宫内劲最寒的高手教你呗。 拐角处，白玉堂拖着下巴，嘴角微微挑起一些，后边天尊点了点头。 哎呀，展昭好人品啊。 那是。 然后小四子开始啃第三个鸡爪。 你想问我两个什么问题？ 第一个，赤炼堂的堂主是谁？ 第二个呢？ 他们用龙凤佩屠村找龟壳和杀人，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两个换两个。如果还想再知道别的什么，咱们还可以再换。 你还有别的筹码？ 有一个，不晓得你感不感兴趣。 展昭笑眯眯地看着他，铜铃点了点头，让展昭接着说。 我能让玉堂跟你打一架。 门口众人一愣，都看白玉堂。白玉堂摸了摸下巴，这主意倒是也不赖，他也想看看铜铃功夫究竟怎么样。铜铃和赵普打的时候还是有点保留，不过瘾，他这些年沉迷于武功，练到连原则都没有了，这样究竟值得不值得？这时小四子突然站起来跑到门口，三人都回头看着他，就见他跑出地牢，仰着脸蹦跶了两下，附近的白影蹦下来。 怎么了？想要什么？ 因我好渴。 白影摘下随身带的水壶给小四子喝了两口，小四子喝完道了谢，跑回来坐着继续啃鸡爪。铜铃看了展昭一会儿，点了点头。 好，你还想从我这里知道什么？ 你们假扮回鹘使者进宫是要做什么？ 三个问题，你还有别的筹码吗？ 这个吗？ 展昭扬起脸来认真想，但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，索性直接问他。 那你有什么想要的吗？ 我想要白玉堂。 铜铃话还没说完，展昭炸毛了，直接蹦起来。 你想得美啊你，我揍你啊。 门口众人眨眨眼。 这粗毛啊。 铜铃不确定地看了展昭一会儿。 我想要白玉堂回答我几个问题。 哦，这样啊，那可以的。 你能做主？ 是啊。 那好，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？ 展昭觉得自己再问下去就破案了，于是回答， 赤炼堂在哪儿？ 好，四个问题，我一一回答你。 展昭拖着下巴开始听，门口几人也竖着耳朵听。展昭戳了戳天尊，天尊一回头，就见门口不知何时围了一大群人，是赵普他们，连包大人都来了。原来白影给小四子喝水的时候，看到天尊他们在地牢外面偷听，于是就去报了个信，这不，一大堆人围过来了。小四子鸡爪子啃完了，擦擦嘴，开始啃鸭舌头。萧良蹦了下来，坐在小四子身边给他剥橘子， 小四子往他嘴里塞了个鸭脖子。童灵一个一个的回答展昭的问题。 赤炼堂堂主的真名叫陈修，他是陈茂的后人。 哦，原来如此呀。 第二个问题，我们做那么多事干什么？陈修这么多年都在修炼火之内力，他找归鞘是为了找黄金城，而杀那些人是为了报仇。 陈家人这仇恨还真深远呀，还隔代传承啊。 你们目前知道的是怎样？ 展昭将董琦和陈茂的恩怨说了一下，童灵却是摇了摇头。 我知道的貌似跟你们知道的并不一样。 哦，是吗？ 其实当年董琦和陈茂虽然是隔壁村，但却是拜把子的兄弟，他俩盗墓发财都是一起的。陈村和董村的兄弟都是患难之交，情同手足。 难道说董琦骗了后世子孙吗？还是说陈茂骗了自己的子孙呢？ 不过想了一下，展昭也没打岔，接着听。 陈茂和董琦当年去找黄金古城，除了寻宝之外，最重要是要找黄金古城的地下炼狱。 你是说炼狱就在黄金古城下边？ 是的。当年董家村和陈家村两个村庄并不贫困，两个村庄地处在西北和中原交界口，买卖十分好做，村子里的人都很富裕。董琦和陈茂两人很有野心，准备学神本事，并且多聚集财富，在西域塞外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古堡，成立一个名动江湖的门派。他们盗墓一方面为了盗取钱财，一方面是为了找炼狱的线索。 展昭点了点头，这么说倒是也说得通。董家村和陈家村地理位置极好，那种位置贫困的可能性很低。 他们之前其实就学习了火之内力，功夫练得不错，但是没有炼狱就无法达到最高境界。这种赤炼粉其实是他们两人一起研制的，火龙和火凤倒的确是黄金古城里的图腾，这点陈修也说过。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。 他们最终找到了黄金古城的下落，但是到了古城里边才发现古城已经被毁坏了，上边有金银财宝，珍贵玉器无数，但古城下边的炼狱的入口却被封死了。 封死啊？会不会就是传说中那个波斯人干的呢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